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63集，承欢要疯二。因为天气越来越热，即便是马车里也很不好受，因而第二日天色刚亮，一行人便起床收整。承欢还在睡，轩辕敏滴滴唤了他两声，他只翻了个身，将头埋进了枕头里，就不肯再动作。外头附着来敲门，兵士们已经整装待发，也可要用早饭。轩辕敏知道他这是在催自己，附着行走行伍，只知道军令如山，定了寅时出发，便一定要这个时辰启程。他瞧了眼还赖在床榻上的承欢，干脆用披风将人一裹，吩咐附着车里收拾得舒服些。附着从不觉得轩辕岭娇气，此时他这样吩咐，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承欢。他挥挥手，让士兵拿了两床被子铺上，自己却守在楼梯口打算看热闹。然而承欢比他想的还要嚣张，天皇贵胄都按时起身了，他却还在睡，睡也就睡了，被人抱着出来竟然还在打鼾，小呼噜一声高一声低的，看得人想笑。轩辕岭瞧见他并不意外，似乎早就知道他这位大将军是个什么德行，只垂头看了眼承欢，见他被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心里才松了口气，抬脚出了客栈。他此来带了一队士兵，小七便不必再去赶车，影子似的跟着轩辕镜，片刻也不肯消停。附着看得直乐，先王殿下是长了个尾巴不成？轩辕镜心知这女人彪悍，并不敢跟她说笑，免得说到最后又是自己被取笑，因而只当作没听见，扭开头看天看地。小七却不能忍，抬头看过来，小七无礼，还请大将军赐教。轩辕镜看出来他这是不到黄河不死心，也没再拦他，自己骑了马去与轩辕礼说勋县县令与乔家的事。可话不过开了个头，就瞧见两人回来了，小七又将面巾蒙上了，闭紧了嘴不吭声。轩辕镜好气又好笑，可死心了。小七看了眼附着，大将军威武，属下不是对手。轩辕镜早就猜到了，也不多问，仍旧扭头去与轩辕岭说正事儿。乔生虽然对承欢做了这巧取豪夺之事，却难得并没有别的恶行，在县里甚至还算得上是个善人，这让兄弟二人都颇为意外。与他相比，勋县县令便不怎么干净，单单只是乔家每年交上去的数目便足有十数万两，只不过两家是姻亲关系，这些钱财便不好拿来做文章。然而轩辕镜也十分清楚，比起出职勋县县令，轩辕礼显然更想收拾了乔生，就连轩辕镜多瞧承欢一眼，他心里都要不痛快。如今乔生胆敢强抢，轩辕礼自然无法容忍。乔家做的是盐铁生意，下半年的盐铁券还没发下来，若是此人品行有问题，也就担不起这样的重任。乔家若是得不到朝廷的盐铁券，这生意自然就做不得，做不了生意的商户又能撑多久？轩辕岭若是想动弹，只需一句话，完全不必费神。轩辕镜见他许久没作声，只当他是默认，便要吩咐下去，却不等开口，就听轩辕岭问道，盐铁上可有皇商？ 自然是有的，不过未免人心不足，这皇商的差事三年便要重选。 轩辕镜还不太明白他是什么意思，却仍旧回答得清楚，这乔家今年新得了资格参选，只是到底资历轻，应当并不能中选。轩辕岭冷冷一笑，朕看这乔家很合适。轩辕镜有些懵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乔生胆敢觊觎承欢，轩辕岭却还要提拔他。他虽然心中困惑，却还是点点头， 既然如此，回头便让人去户部打个招呼。 他话音一落， 车队忽地停了下来。 见没？ 傅卓道，他的声音里已经没了吊儿郎当，却透着几分煞气，听得众人神经一绷。轩辕镜跳上车辕，被轩辕领拽了进去。他这皇兄的身手，若是遇见高手，也只能做个活靶子。轩辕镜摸了摸鼻子，有些尴尬，真还是会些功夫的。轩辕领没理会他，低头去看看陈欢，这小子一直在睡，现在还没有要睡醒的样子，待会儿若是打起来，他被吵醒了，怕是要被吓一跳。虽然时常有人骂陈欢胆大包天，可这小子也只敢在宫里嚣张。轩辕领此时想起来，才琢磨出一丁点陈欢的想法来，或许在对方心里，自己曾经是作为一个依仗、一个靠山的存在的。奴才仗主子的事，本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，可旁人都是仗势欺人，到陈欢这里却是仗着他轩辕领的事再来撩拨他。从气势便能看出来，这仗势与仗势之间的不同。轩辕领探手替他理了理凌乱的发丝，心思柔软，却又很是困惑，这样明显的事情他怎么会如今才能想明白。他现在沉思里，外头已经交手了，金铁交鸣声此起彼伏，陈欢皱了皱眉，有些被惊动。轩辕领摸了摸他的头，陈欢翻了个身，将脸埋进了轩辕领身侧，又睡了过去。轩辕镜压低声音说话，竟然如此嚣张，明知傅将军在此，竟还敢来。轩辕领却不意外，快到两京了。他平日里忙于政务，鲜少出两京，即便真有不得不出的时候，也多是一应一仗，一应俱全，对方除非兵变，否则绝不可能得手。与之相比，虽然傅卓带了个人来，可不过数十，若铁了心要谋反，自然要试一试，能得手自然好，若是不成，再寻机会便是了。不知是否如同上次那般都是死事，若能留下活口。话音未落，外头便传来傅卓的骂声，这都是些什么东西，身上还带着火药，别让他们靠近马车。说话间已经接二连三响起爆裂声，陈欢梦中忽的惊醒，猛地坐起来，待瞧见轩辕领才松了口气，脸色却仍旧白得吓人。 什么声音？ 轩辕领抹了把他额头的汗，温声安抚道，无妨。一只燃了火的箭矢射过来，车辆忽地烧了起来，兄弟两人对视一眼，一起跳了车。陈欢被轩辕领护在怀里滚了几圈，脚下再踩到了地面，心脏却跳个不停，让他腿脚发软。这次的阵仗显然比上次又凶险得多，刺客也更加悍不畏死，疯了似的朝他们冲过来。陈欢几乎站都站不住，全靠轩辕领放在他腰上的胳膊撑着才没有倒下去。几名兵士护着他们一路后退，附着宛如杀神，名副其实的浑身浴血，身上依稀还能瞧见些许零碎的血肉。显见不少带着火药的刺客被他结果的时候，对他也并不客气。 皇上，臣等护送您先走吧。 眼看着这群刺客争先恐后地朝着轩辕领扑过来，轩辕镜也有些胆战心惊，已经有不少兵士被炸伤，横七竖八躺了一地，一眼看过去竟分不出来哪个是活的，哪个是死的，看得人头皮发麻。轩辕领也不坚持，他在这里反倒会让傅卓分心，倒不如先撤。然而他们不过走了几步，身后傅卓就惊道， 小心。 轩辕领转身的档口，下意识去抓陈欢，对方却忽然伸手抱住了他，挡在他跟前。明明刚才连站都站不稳当的人，抱着他的时候胳膊竟十分有力。轩辕领有些片刻怔愣，这档口刺客已经冲到了跟前，举着刀劈砍下来。轩辕领盯着那刀尖，那东西只要落下来，陈欢就会被劈成两半。他浑身一颤，抬手死死抓住了刀刃。刺客赤着眼睛狠狠瞪着他，眼底充满了狰狞和癫狂，刀锋嵌在轩辕领血肉里， 对方却没有抽出去的意思，反而更加用力劈砍下来，仿佛是打算削掉轩辕林的手，再去结果他的性命。血稀稀拉拉躺下来，淋了程欢一头一脸，他愣愣地抬头看着轩辕林，待察觉到那血是从头顶上淌下来的，浑身一颤，一声尖叫破口而出，在刺客被喊懵的档口，他头一顶，生生将刺客撞飞出去。他跟着扑过去，还想打他，但士兵动作比他快，已经乱刀将对方砍死。他躲避不及，飞溅的血液扑了他满身，轩辕凛连忙将他拽回来。刚才程焕实在是太大胆了，连他都有些被震住了。附着一脚踢飞缠斗的刺客，纵身跳过来，紧张地查看轩辕凛的情况。见他只是手被划伤了，长舒了一口气。他一拱手，未能护得圣驾周全，臣死罪。轩辕凛轻轻摇头，张了张嘴，发现喉头仿佛被堵住了似的，不得不轻轻咳了一声，无意识地抓紧了程欢，确认对方仍旧还在自己身边，他才慢慢吐了口气，不必再留活口。附着知晓如今这情形，在手下留情，只怕损伤更为惨重，也并不多劝，很快又纵身跳了回去，下手越发狠辣，不过片刻便扭断了三四个人的脖子。轩辕镜撕了里衣给轩辕凛包扎伤口，方才情形太过凶险，现在想起来仍旧觉得后劲发凉。想到这里，他不由多看了两眼程欢，这孩子竟然还有这种胆识。程欢，你还好吗？程欢身体猛地一颤，倒退两步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捂着胸口剧烈地喘息起来。他显然吓得更厉害，试了几次都没能站起来。轩辕凛弯下腰，双手从他腋下穿过，将他提了起来，就着这个姿势将他搂进了怀里去，用力抱了抱。没事了。程欢仿佛终于回过神来，身体不自觉地开始哆嗦，持续了很久才慢慢停下来，抬手抓住了轩辕凛的衣襟，恨不得就这么长在他身上。轩辕凛叹了口气，抬手擦了擦程欢脸上的血，在他毫无血色的唇上轻轻亲了一下，苍白无力地安抚他，没事了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